第39集，纵身一跃。马法里奥发现自己长出了和塞纳留斯一样的鹿角，不等他明白自己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，一阵恐怖的咆哮声震撼了他周围的空间，甚至狂猛的风暴仿佛也暂时受到了压制。只见死亡之翼穿透乌云扑落下来，黑龙再一次冲击那牢不可破的法术，他身上还有大片的面积没有被铁甲封固，从那些裸露的鳞甲上能看到无数条伤痕，里面不断有岩浆喷发出来。他睁大的双眼中放射出强烈的怒意，他以极高的速度飞向恶魔之魂，快得几乎让马法里奥也感到了一阵窒息。恶魔之魂周围的空气中突然充满了电光，黄色和红色的闪耀裂痕仿佛是其中封锁的能量所发出的警告。马法里奥感觉到了新的力量，接着迅速渗透进恶魔之魂的法术序列中，显然是为了强化对这只原蝶的控制。死亡之翼和法术序列发生了正面对撞，它周围的天空中爆裂出足以将这个疯狂的黑龙烧死的巨大能量。死亡之翼的鳞甲和皮肤都被烧焦了，但它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击。它对抗着阻挡它的强大力量，发出挑战的怒吼。随着它逐渐逼近自己的目标，它的巨口也逐渐扭曲成了一种疯狂的笑容。鳞片从死亡之翼已经伤痕累累的身体上剥落，狂暴的闪电全部集中在这头巨龙身上，化成无坚不摧的烈火，一遍又一遍地抵挡着他的全身。死亡之翼在这猛烈的攻击下不断抽搐着，但他依旧没有减慢速度。 死亡之翼的疯狂简直超出想象， 你认为他能够成功吗？ 我们是不是应该希望他成功呢？ 克拉苏斯说，他认为死亡之翼有可能打破那道防护法术，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，在打破防护法术的一瞬间制服他，抢走恶魔之魂。 我们都要准备好，随时准备攻击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 我做好准备了。 马法里奥， 泰兰德， 马法里奥，真的是你？ 泰兰德，泰兰德，是我，你还活着。 月亮女神在看护我，赞美她的恩典。我得到了一些上层精灵的帮助，他们想要返回我们的族群。我知道你做了必须做的一切，但听我说，你的弟弟 伊利丹， 哥哥，伊利丹，你， 麻烦梁停下，你会杀了他。 真让人意外，哥哥，没想到你有这样的力量，难以置信。 你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，伊利丹。 哼，如果我们都能活下来，我自然会面对指控。 泰兰德，你还好吗？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 没有，我以艾露恩的名义发誓。我们现在正躲藏在永恒之井旁边的废墟里，甚至连释放法术都不敢。这里到处都是恶魔武士，我认为他们已经在怀疑我们了。不知道伊利丹的巫术和我的祈祷还能保护我们多久。 泰兰德，如果我们这边可以成功。 还没等马法里奥说出更多的话，死亡之翼已经发出了一阵令人魂飞魄散的狂吼。这一阵吼声中的狂暴情绪冲断了马法里奥与泰兰德和伊利丹的联系，甚至冲走了马法里奥脑海中的其他一切思维。马法里奥只是愣愣地盯着一头巨龙正在遭受着超出极限的折磨，却又因为痴迷和执着完全不在意任何痛苦。他身上的一些铁甲已经变成了一团团熔渣，一些地方的鳞片被彻底剥光了，露出了被烧焦和撕裂的血肉。他的翅膀更是不止一处被撕开，发疯的死亡之翼竟然还能飞行，这让马法里奥不禁为之惊叹。他的爪子早已扭曲变形，仿佛他一直在狠狠抓挠着某种坚不可摧的东西。 但也就在这时，玛法里奥看到死亡之翼离恶魔之魂已经很近了。 造物主啊，现在什么都挡不住他了， 感觉他马上就要成功了。 我会得到他，恶魔之魂是我的，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能碰他。离开，离开。 那些曾经鼓励奈萨里奥做出那许多事情的声音在一遍遍地命令着他，现在这些声音显露出了他们奸诈的真面目，上古之神。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此时此刻除了自己之外，奈萨里奥谁都不相信了。奈萨里奥感受到了那些声音变得愤怒，但他不会屈服。上古之神开始疯狂地攻击他的意识，同时还加强了法术，令他难以突破面前的屏障。奈萨里奥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苦难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即使他只能一寸寸地向前挺进，他还是在不断靠近自己的目标，恶魔之魂已经唾手可得了。上古之神的声音变得越发愤怒，在这种愤怒中，奈萨里奥也察觉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焦虑，甚至是恐惧。上古之神也看到他就要夺回原蝶了，他们知道，只要这只原蝶回到死亡之翼的手中，他就会惩罚他们，就像惩罚其他所有生灵一样。就在这时，另一股力量加入了。萨格拉斯从他自己的界域中伸出手，进一步强化了防护法术。奈萨里奥再一次发出狂吼，他在更加奋力向前，他的双颚裂开，露出死亡的笑容。他在大声嘲笑着所有敢于抗拒他的力量，他大笑着向前冲过最后几码，然后他的爪子牢牢地抓住了恶魔之魂。 他是我的，我的！ 就是现在，马上行动，如果我们还想…… 世界爆炸了，或者至少在克拉苏斯看来是如此。无数疯狂而绚丽的色彩淹没了克拉苏斯，他听见阿莱克斯塔萨发出惊讶而痛苦的吼声，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击着他们两个，让他们如风中残烛，又像是被怒涛卷起的沙粒。克拉苏斯想要抓紧自己的女王，但这巨大的力量远远不是他一介凡人的身躯所能承受的。他和巨龙分开了，许多东西从他的视野中划过，被烧焦的暗影憎恶尖叫着一闪而过，随后是一个更小的形体，可能是那只憎恶的骑手，也可能是克拉苏斯的战友。几片龙鳞，上面原本的颜色都已经被烧掉了。克拉苏斯在虚空中不停地翻滚着，无论他使用什么法术都没办法稍稍减慢自己的速度。克拉苏斯绝望地想到，他们失败了，死亡之翼得到恶魔之魂，这就是万物的终结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爪将他捞起，他听到阿莱克斯塔萨惊讶的吼声，接着是死亡之翼癫狂的大笑。只见死亡之翼用尽全部力量，咆哮着将恶魔之魂从防护法术中拽出来，他的全身都爆发出灿烂的光芒。克拉苏斯知道守护巨龙有多么强大，但是看到死亡之翼能够从这样的毁灭力量中存活下来，他还是大吃了一惊。死亡之翼高高举起恶魔之魂，尽管还处在剧烈的痛苦之中，他依然发出了胜利的大笑。就在这时，从永恒之井深处射出了一股黑色的力量，准确地击中了死亡之翼。死亡之翼向后翻倒，甚至远远地飞出了永恒之井的巨大范围，翻滚着消失在乌云之中。恶魔之魂离开了他的爪子，向大漩涡中掉落下去。 恶魔之魂，快！我们必须抢在萨格拉斯和上古邪神之前拿到它， 不能让他重新被嵌入传送门里。我相信，尽管他的上面还有死亡之翼的法术，但我能控制住他，至少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。但我们必须首先拿到他，快！ 我会竭尽全力。 麻烦里奥，恶魔之魂， 我再努力。 阿莱克斯塔萨大口喘着气，死亡之翼的疯狂行动所释放出的暴走能量让他承受了太大的伤害，他现在几乎已经无法悬浮在天空中了。但尽管如此，阿莱克斯塔萨依然拼尽了最后的力气，带着克拉苏斯冲向恶魔之魂。同样冲向恶魔之魂的还有伊斯拉，所有人都没有放弃。阿莱克斯塔萨满身伤痕，却没有减慢飞行的速度。克拉苏斯又看到右侧飞来了骑着红色公龙的罗宁和布洛克斯，那头青铜雌龙也随之而至，只是他背上没有了骑手，一时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看着其他人行动。伊瑟拉带着马法里奥冲向了笔直落下的圆碟，恶魔之魂在混沌的天空中留下了一道明亮的金色痕迹。克拉苏斯看着马法里奥张开他的手掌，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恶魔之魂，把他抱在胸前。传送门中传来一阵凶猛的吼声，克拉苏斯的灵魂也随之震颤。他探出头，惊恐地看到一团恐怖的绿色风暴正在大漩涡的中心开始酝酿，萨格拉斯要穿过将近完成的传送门了。此刻的布洛克斯很清楚，现在是法师的战争，是魔法的比拼，没有敌人会害怕他的斧刃，一个都没有。他看到马法里奥盯着恶魔之魂，睁大的双眼一眨也不眨。布洛克斯很清楚那只圆碟的诱惑力量。 马法里奥，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，他是邪恶的，他在蛊惑你。 谢谢。 恶魔君主要进入卡利姆多了，传送门几乎已经完成，如果他成功了，我们就都完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传送门在收缩而不是扩张。 萨格拉斯在收紧他的法术，以增强他穿过传送门的机会，只要能够过来，他就能毫无困难地再次让传送门扩张。 当心那边。 突然从新艾萨利那边飞来了数百个，也可能是有数千个有益的怪物，这正是马诺洛斯召唤来了所有的末日守卫和其他有益的恶魔。布洛克斯渴望能够用战斧迎击冲杀过来的敌人，但他知道与罗宁和克拉苏斯相比，他的力量是可笑的。确实他现在只能够骑在龙背上看着法师们和恶魔作战，但这又有什么用呢？阿莱克斯塔萨和克拉苏斯还在他的背后，他们已经调转方向准备迎击那些飞行恶魔了。使用恶魔之魂封印传送门的任务就交给马法里奥了，但他必须有时间去施法。而现在就连布洛克斯也能感受到传送门中正急速凝聚着的恐怖力量，萨格拉斯就要成功了。布洛克斯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心里一面认为这很疯狂，但另一面却坚持认为他必须这样做。 再见了，法师！能够与你们并肩战斗，是我的荣幸。 布洛克斯，你要干什么？不，不！ 布洛克斯跳了下去。巨龙想要抓住布洛克斯，但反应还是慢了半拍。老兽人划过他的爪子，飞快地落向永恒之井的中心。那里的狂烈风暴已经到达了爆发的极限。布洛克斯咆哮一声，不出意料地感觉到了强风撕扯着他的面孔。他紧紧握住斧柄，就连指节都变成了白色。布洛克斯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就像那一天，他和他的战友们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保护隘口。随着布洛克斯靠近传送门，他的视野中出现了异常，他看见传送门中有某种东西在动。那是一对又一对的恶魔，全都准备着要跟随他们的君王进入凡间位面。恶魔组成了无边的大海。布洛克斯没有看到萨格拉斯，但他知道那个就连恶魔都会害怕的主人一定离他非常近了。就在这时，布洛克斯穿过了传送门。